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校际常识问答比赛。 欢迎各位家庭观众收看今天的校际常识问答比赛，我是毛蒙静。今天参加校际常识问答比赛的学校包括有勤益乾第46纪念中学、圣罗汉果梦妮化妆学校和虞美人技能训练学校的。今天这三队精英会争夺最高的荣誉，不用你一成不变或者是一无所有都可以得到丰富的奖品。即刻就要开始今日紧张刺激的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勤益乾第46纪念中学、圣罗汉果梦妮化妆学校和虞美人职业训练学校，准备好了，开始。第一题，耕种题，到底种花死得快啲定是种金死得快啲呢？圣罗汉果梦妮化妆学校， 我啊， 种金死得快啲， 种金死得快啲， 因为咧好快你就会种晒啲钱去啊，冇得种花。 答对， 好嘢， 得到一分， 好嘢。 第二题，体育题，女生嘅 PE 裤系要嚟做咩嘅咧？虞美人技能训练学校， 是用嚟着响校服群里面打底嘅。 答错。 唔系，你睇下我今日都有打到底，你而家可以过嚟呢边睇下。 都系答错。 镜头转埋少少，我今日打到底咯。 因为你系男人嚟嘅，所以唔算系女生嘅 PE 裤。有冇补答？系圣罗汉果梦妮化妆学校。 系咪我啊？ 唔系啊。 唔系咪我啊？ 其实你系读边间噶？你系虞美人职业训练学校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定系技能训练学校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真系啊！我答着 PE 裤咪上 PE 堂咯。 答对，有一分。 好嘢。 环保题第三题，一张纸到底可以用几耐咧？又系圣罗汉梦果化妆学校。 系咪我啊？ 系。 系咪我啊？ 我是梦妮化妆学校的主持人啊。 对不起对不起。 等我答你一条问题，一张纸到底可以用几耐？我估是3个钟。 错。虞美人技能训练学校补答。 我啦今次是一年啊。因为那张是年历卡来的，所以用一年啊。 答啱啦。第四题，娱乐题。关智斌、周丽淇他们是什么关系的呢？圣罗汉梦妮果学校。 是没有关系的。 全中。 你究竟代表哪间学校的？你明明虞美人职业训练学校，你无啦啦答我啲问题。 虞美人系我啊！ 我唔知啊！你哋继续问问题啊！我一定会嚟后同嗰个 point 爆你哋啊！ 喂，佢系咪黐线？我想问。 第五题，经济题。 你答翻，我问你系咪黐线？你话你唔系。 第六题，经济题。 好奇怪。 边只股票听日会升咧？圣罗汉果梦妮化妆学校。 我啊。其实我自己本身有买开股票的，咁我可以私人提供翻少少贴士俾你。 答错啦，咁 搞错位。 第46纪念中学。 Can you repeat the question？ 经济题。 系 边只股票听日会升？ 问六叔啊。 答对。 Yeah！ 第六题，文具题，你可唔可以用个心口夹住支笔嚟写字咧？圣罗汉果化妆学校。 主持人，你系咪鬼食泥啊？ 佢都讲咩佢？ 圣罗汉果梦妮化妆学校。 答啦你。 你唔系我嗰间学校嘅咩？ 我唔系啊。 头先你又答我啲问题。 唔知啊，佢俾我答我问题咯。系啊。 我可以。 可以。 我可以用心口夹住支笔写嘢。 咁请你即刻示范嚟证明个答案系啱啊！嗱，呢度有支笔啊，我插咗喺裤袋好耐噶啦，仲暖噶。 嗯。哇，咁快啊！你夹住都可以喐得。好劲我哋 啊！我直情啊，成张白纸 A4 纸油翻黑啊，已经 得啦，得唔该晒，我喺你攞呢分嚟真系，我唔同你争。 好，下一题，第七题， 有冇分啊？咁我 有两分，俾晒佢一啲分。 电视题， 费事同你争。 林宝仪同埋黄德芬系有咩分别嘅咧？昆一健第46几年中学？ 一个系姓林嘅，一个唔系姓林嘅。 答对。最后一题，第八题，电脑题。请问如果你玩紧 MSN， 但系老板又行紧埋嚟，咁点算呢？昆一健第46几年中学？ 即刻揿个 shortcut， 同埋嗰个老板键啊，咁嚟收埋咗个 MSN， 或者用透明个 function 嚟变到个 MSN 嚟透明，等个老细嚟见唔到。 答对。好啦，问题已经问晒啦，总结成绩。 咁冇噶啦。 昆一健第46几年中学有三分。星罗汉果梦妮化妆学校得到三分， yes. 而虞美人纪念训练学校咧都系得到三分嘅。 Yeah. 换言之， yeah. 今日嘅赛果系打和嘅。 Yeah, 好嘢， 好嘢， 好嘢。 即是说全部的学校都可以得到奖品，而这个这么丰富的奖品是很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校际常识问答比赛的。没错啦，奖品就是校际常识问答比赛的菜，就是菜一条啦。 不是菜一碟啊。 你想要菜一条，你想要菜一碟啊？ 我要菜一条，我都想要。 喂，蔡一健啊，我哋走啦，你走未啊？ 走啦，参加嗰个15/16好过啦。 一路参加跟住擂台玩倒立啊，奖金好似好丰富噶嘛。 系咩？你又参加倒立啊？ 梗啦， 我都想参加倒立喎。 冇人想要台切菜咩？ 冇啊！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卡通片《爆裂战队》，蹦招蹦招蹦招蹦。 有黑暗嘅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嘅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哋系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嗰度，有一个鲜为人知嘅地方。呢个地方就系爆裂战队嘅基地啦。三位主角风、火同埋海，每日都会喺基地嗰度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佢哋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 今日一早叫大家嚟到呢一度，我系有嘢想同大家讲嘅。 你有咩咪 send message 传俾人咯？点解要一早过嚟啫？ 火大哥，下昼2点噶啦，唔算早噶啦。 我走啦。 阿峰，你做咩啊？ 你有咩打俾我先啦？ 喂。 系。 而家打俾你噶啦。你唔想听下我哋嘅新主题曲咩？ 无啦啦，做咩首新嘅主题曲啫？ 哼，因为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团结啊！ 冇错啊！ 好热血啊！起歌 ，Yes。 喂喂喂，我唔系泼你哋冷水啊，但我觉得呢一首歌同以前我收好似冇咩分别、 啊。有怪兽啊！ 爆裂战队出击！ 咪住，咁我哋今次出击系用新主题曲定系旧主题曲先？ 你做乜突然间咁关心呢样嘢咧？ 冇，如果你用新主题曲，咁我咪播翻以前嗰首咯。 火大哥，我都系咁谂啊！ 你哋呢班人咧，新主题曲播放。喂，点啊？使唔使咁唔俾面啊？爆裂战队！ 咦，是怪兽啊！ 系 copy 怪啊！佢专门上网抄人哋啲 blog 嘅内容，然后放喺自己个 blog 度当真系自己写嘅，而且佢仲 copy 埋人哋啲相，摆落自己个网度添。 我就系 copy 怪， 唔好讲咁多啦，爆裂战队合体。 爆裂手指功，爆裂手指功， 佢将我哋嘅攻击化解啊！ 大哥，等我嚟。哇！爆裂，好好哇哇噶！ 等我嚟。哇！爆裂，哈哈哇哇脚，就。 点解会咁噶？ 我知啦，因为佢可以 copy 我哋嘅招式，所以唔怕我哋啊！ 我偏唔信。包你得眼拳。包你脚眼拳。真系冇用啊！ 死啦！ 死啦！ 啊！就喺呢个时候，身为队长嘅风谂到个新嘅计划啊！ 爆裂战队分体啊！ 吓 吓！ 你哋照做啦！我哋唔好喐，唔好出声。 吓！ 喂喂喂，做咩唔出声啊？ 打我啦！喂！怕咗我啊？喂喂喂呀、啊！喂，打我啦！喂，出招啦！喂喂， 大哥，只怪兽好似唔多妥。 喂， 系啊，啊，我明啦，佢系 copy 怪，所以咧，我哋咩都唔做嘅话，佢就冇我哋 forfeit 噶啦。 冇错啦， 喂！喂喂啊啊死啦 好嘢啊 唔好再 copy 人哋啲嘢啦因为你唔系我我唔系你大家都系独一无二你只要用下自己个脑就可以有自己一套㗎啦 好老套啊 风大哥火大哥你哋睇是夕阳啊 我哋跑去 嗯 夕阳嗰度 好 先嘅咩你上我哋嚟啦 你一齐跑啦爆裂战队 好远啊喂 喂其实个夕阳有几远啊跑几都唔到呢 我搭车啊喂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努力啊！爆裂战队！ 会有咖喱味波板糖特约艾粒电视台台庆游戏节目之笑爆你个嘴千祈唔好行开啊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咖喱味波板糖特约艾粒电视台台庆游戏节目之笑爆你个嘴 欢迎晒嚟到台庆游戏节目笑爆你个嘴，佢、 yeah. 一齐讲嘅笑爆你个嘴，笑乜呢个？ 最好都走埋音啦！I Love 电视台250年全为了你。 好嘅， 嚟到我哋台庆呢一个大日子咧，有非常之丰富嘅礼物要送俾你。 冇错啦，只要你打电话嚟回应通热线，就有机会咧可以参加我哋嘅游戏。电话号码系啦，一。 就是咁啦，我知道呢好多嘅家庭观众呢而家都好心急啦。喺 Dodo 姐呢未表演变脸之前呢，我哋不如先请欢乐小姐同我哋讲下有啲乜嘢巨奖先啦，咪。 好啦，交俾一创嘅邓波莲啦，唔該。 唔該晒勤日乾同埋 Rebecca 嘅。今日台庆游戏节目笑爆你嘅嘴嘅巨奖包括有香味贴纸6张、羽毛球拍1只、蝴蝶标本1只、Mini 嘅大头相6张。电视机旁边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咁难得可以攞奖嘅机会啦。 係啦 ,Rebecca, 事不宜迟啦，我哋不如快啲呢睇下边区嘅观众呢可以打通到热线，然之后攞走奖品啦，係咪。 好啊， 攞只奖品啦，係咪。 真係笑爆你个嘴啊。 喂喂， 係阿粒电视台生日快乐。 多謝晒，點稱呼啊？ 巴之幣購物狂啊 ,Hello!、 Oh, Hello! Hello! 睇下你可唔可以過得第一關攞咗獎品啊，好嘛？ 哦、 歷史題 係 魏源黃德斌嘅胸肌有幾多寸長呢？你自己想呢？想有黃德斌有幾多寸？ 個胸肌 嗯 我希望有7寸啦、 啊。啱咗， 呢位家庭观众得到嘅系表， 一隻表啊！恭喜晒你，再继续过关啦，好唔好啊？ 啊，唔使啦，我够噶啦，好啦，一隻 表噶啦。如果你咧过到呢一关嘅话咧，就会得到巨奖啦。过唔到呢一关 ，sorry 啊，乜都冇晒啦。 喂、哎，我唔想过关喎、啊，啊、表够噶啦。 如果咧？如果過唔到關呢 ,sorry 啊，乜都冇曬啦。 我都話過關就話。 第二題啦，簡筆字題。方字嘅簡筆係點寫呢？ 嗯。 記住啊，來如果過唔到呢一關嘅話呢，乜都冇曬㗎啦。乜都冇曬㗎啦。 方字呢係冇簡筆字㗎喎。 方字係 方力申嘅方㗎嘛。 方字。 方字係冇簡筆字㗎喎。 夠鐘啦，唔好意思啊。方字呢係4條邊呢，如果佢係相等嘅話呢，就係、是、一個方字嚟㗎啦。呢個係佢簡筆嘅寫法嚟嘅。 俾返隻標我。 唔好意思啊，真係。 唔好意思啊，呢位現場觀眾你乜嘢獎都冇囉。 哎呀，好唔好彩啊呢位朋友。 真係啊，我哋今次嘅巨獎呢送唔早囉。 哎呀。 下年我哋台慶嘅時候呢先至再有巨獎送俾大家囉。 好啦，冇辦法啦，咁樣跟住落嚟呢有我哋呢台慶嘅賀歲劇啊。阿笨與阿尖。 拜拜。 阿笨與阿尖。去洗衣店， 今日阿笨同阿尖咧要去洗衣店嗰度攞衫。 哎呀，阿笨噶，阿尖噶，哎呀，好乖仔啊 ，baby， 同我去攞衫吓。 阿笨阿尖，出发啦！成功咗啦，阿笨同阿尖。 阿笨阿尖啊，好叻仔噶，帮爹哋攞咗衫翻嚟，好叻噶。 阿笨阿尖，下集再见，拜拜。 I Love 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声讲嘢。请你做对，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吃咖喱，便除令被遮隔一笑，有我记，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谨记，学习。 好